朋友哟。一网传媒广告开始。 大学毕业了，得好好找个窝住啊。 是啊是啊，还要找工作，哎，烦烦烦。 嘿嘿，据五八同城分类，租房信息、热门招聘、二手宝应有尽有。 哇，您真累了。 嘿嘿，俺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 五八同城，便民生活解决之道。 五八五八，我发发发。 五八同城，我才不会忘记你呢。 锵锵三人行，诸位，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呢，就是徐老师来赞美一下我们的女嘉宾。 徐老师您好。 徐老师，赞美一下，赞美一下你的任务啊。 这是我的任务 啊。不是啊，是你头一回有经验的感觉。往常请这女嘉宾呢，动不动徐老师就不认识。哎，今天一上来我发现徐老师。 李锦化妆间像，哎，这人怎么哪里见？ 小眼儿目光灼灼啊。来来来，徐老师给赞美一下。 不是，我今天真实的感受就是他实际上他这个人比电视上要小。 嗯哼。 就是说身形要小。脸也小，什么都小一些。 对，你看各位观众都学会了，嗯，这徐老师该怎么夸妇女？不是，该怎么夸小姐？ 我这不是夸，我讲真实感受。 就是看上去，哎，比过去印象当中小，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这个夸法。 是吗？ 不是说年龄小， 你觉得是夸法吗？ 我老听到这样说， 就是这形状也小。 这一套已经没用了。 对，还没说名字呢，咱们的这个大明星啊，袁立，这个我其实呢。咱们也就见过一次，在香港那一次呢，对你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，当时你的所言所行 啊，哦，真的吗？ 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，觉得他真是他是站立的立啊，真是特立独行，所以说 特别的各色是吧？ 那反正是有些惊人之语啊。 哦，真的吗？ 哎，我觉得这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，我们就应该予以容纳。哦，哎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女嘉宾。哎呀，我们盼着美女嘉宾都老盼不着呢，这段时间就若渴呀，渴呀啊！ 你一贯即可。 为了今天欢迎这个袁立呢，我也穿上了我这个最好的衣服。 哦，真的吗？啊， 你瞧，朱老师，你就这刚在香港逗的，就是说。你我买这个衣服的时候 怎么不烫平啊？ 我的还我也问这问题，人家拿出来是一捆儿，还拿绳绑着。我说你这衣服怎么一捆儿呢？然后他说呀，不但是一捆儿，你在洗衣机里洗完之后，你还得给我拧起来，拿这几个绳啊捆上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咱们时装鉴定家。 我不是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风格，模仿三宅一生的风格，但这是不是三宅一生？ 这什么三宅一生？法国名牌 啊，真的吗？ 哎，这个人家那个说了，今夏流行的。 对，很多像我有洞的衣服，很多人都说我妈给你补补吧，这么多洞。可是其实它就是做旧啊，它可能比那个好好的衣服还贵呢，可能是一种风格。 你明星也追求名牌吗？ 我想可能追求吧。嗯， 哪儿啊？你就不提你逛秀水街了 啊。嗯？我逛秀水街，其实我不太逛秀水街，我觉得逛不着什么东西。 嗯 啊，我觉得质量比较差，我感觉哎呀，秀水街该恨我了。 嗯，没 秀水街是什么？就是专门卖 很多假名 牌的地方是吧？ 反正很多，反而很多外国朋友喜欢光顾。 对，我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啊，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啊，嗯，有很多新秀丽的包啊，我觉得他们都在买啊。反而我不会去买，我是去买 T 恤或者是白衬衣。还有那天我为什么去逛？因为我吃多了，我去那儿逛逛，逛一逛，溜溜街。 消消化气 儿。对，然后外面风沙大嘛。 那你真是吃饱了撑的。 我就吃饱了撑的。 他过这个瘾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明星的生活咱们很难想象，那过什么瘾呢？偶尔他也需要深入民间，你知道吗？ 老演电视剧呢，出去逛街，人家会不会后面很多人跟着你？ 不，你把。就是当然，我不想说我是个明星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帽子压下。但是我确实也怕麻烦，然后就会把帽子戴起来。但是也有人会看到你，哎，袁立，袁立，那你就马上撤，马上去别的楼层。 所以有一次我在飞机上，人家有人从那儿过哈，然后人家远远的看来，他也不上来跟你说话，但是呢，声音你也能听得到哈，说哎，这不是窦文涛吗？嘿，也学人明星戴眼镜了啊，就过去了。我跟你讲，徐老师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理解啊，所以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个明星啊，也有百样人，对这个事儿，一般人很难了解。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些明星戴墨镜，他出于种种心理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至少有一些人，他出去戴墨镜，实际上呢，他不是为了让你认不出来，他是为了表示一种态度，你明白吗？ 标志， 标志就是说，我现在 比如说情绪不太好或者不想被打扰，就是你比如说戴着个大黑框眼镜的人，其实这是一种身体语言或者一种 表，你不要靠近我， 一种表示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最好不要跟我这个太接近，我现在也许是状态 我很疲惫， 不太好，很疲惫，想休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般人呢，喜欢从负面的角度，那种角度去说人家，但是人家有些明星也委屈，人家实在戴伪，不是怕你认不出来，而是说想让你知道他现在这个昨天没睡觉，他想就不太想跟人这个搭讪。那你说不是？你看有时候理解起来是很难的。 所以这就是异化，他戴眼镜是为了让人家不知道他是明星，或者说不被打扰。可是另外一些一般的普通人就戴上眼镜，显示自己是。假装是明星，你看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绕过来的。 那街上警察都成明星了。这个你要说这个，咱说这个穿衣服的事儿哈。你知道最近呢、啊？我到处听人说呀，有一个这个中国游客，最近国家这个旅游总局警告来着，说中国游客现在五一什么黄金周啊，你去欧洲国家不要穿戴假名牌，因为最近有一个中国人就阿迪达斯的包嘛。在法国被品牌 阿迪达斯都算名牌， 也算 吗？那他们不算名牌吗？ 这 阿迪达斯的包嘛， 普及生活用品，最普及的生活用品。 人家法国 他也是名牌啊，他有品牌啊，阿迪达斯。 他是个牌子，你怎么这么踩过阿迪达斯 呢？德国人啊， 品牌监察员，法国机场有一发现，没收罚款，搞得最后法国驻华大使给咱们发声明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声明啊很有意思。他说呀，这个为什么这回？这个被没收呢，主要因为我们法国呀，从这个3号开始啊，展开一项打击假名牌的专项斗争。我说这法国是跟中国像，也是专项斗争。而且他这里边还说呢，根据法国有关法律规定，是吧？这个法国完全禁止进出口假冒名牌商品，不论这些商品源自哪里。这个禁令不仅适用于商业目的的假冒产品走私，也适用于各国游客私人行李中携带的假冒名牌商品。 这个概念有点奇怪，这个个人的生活用品怎么就变成货物进出口了呢？我拿了一个东西，一个照相机，我到 个 地方，这个怎么算是进出口呢？它这个定义是有点奇怪了。不过 梁丽想到什么？ 那我拿的钱包是假的，他也没收我的钱包是吗？ 没错，包括里边的钱 啊，钱也没收 罚款的。 不是，我眼睛一下子瞪大，恢复到他平常的样子。 可是有一个问题，你拿出钱不可以带这么多人民币，那我没有那么多人民币，我没有那么多美金，我可能都在卡里面，你怎么罚我的款？ 你看他这个思路比较怪异， 是吗？ 这充分说明一种中国女光棍 这个比较 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 不是这样，我觉得我可以罚款，我是错了。但是你怎么罚我的款呀？对吧？我觉得不知道，那我要被扣留在机场很久吗？ 像你这样的，像你这样的，我要是法国当局，我就罚色，扣在这儿。哎，就是说呀，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北京的的士司机。特别有意思哈，你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觉得这里边那天我打的就说这个事儿，他的前边他听完之后他居然说什么呢？他说该就该整死这些中国人。 为什么？ 他是你知道吗？这里边啊情绪是很复杂的。这一方面呢、 有钱， 他也觉得就说大概是他也觉得中国人老搞这些假冒伪劣的东西，其实是勾连起了他平常生活中对于这个种种假冒伪劣现象他很仇恨。但是呢你给他说外国的事儿吧，他反倒他想到这一出上来了，他说该这个整死他们，这个整天卖假的。他是想到了他生活中啊很多很多碰到的这种假冒伪劣，就像徐老师你装修房子那装修队给你弄些豆腐渣工程，他想到了这些仇恨，你知道吗？ 不过法国人呢，他其实背后还是个知识产权的问题，他们为了保护他，法国人自己极少用这种 LV 啊这种牌子的。 都是谁用啊？日本人用。 日本人，亚洲人用啊。你去看那些欧洲的大牌子的，你看他全世界的分店啊，大部分都在亚洲。 哦，真的吗？ 大部分都在最近那个第五大道的百货公司啊，在美国的那个有名最高级的百货商店，他在美国之外开了第三家分店。你知道，你很有趣的，他全部开在美国，各大城市都有他最高级的店，可他现在在三家开在海外，一家开在沙特阿拉伯，一家开在什么阿联酋，第三家开在上海。 啊，明白了没有？ 他叫什么名字？ 就 Thanks Fifth Avenue。 啊 ，Fifth Avenue。 哎、第五大道、嗯，这是美国比较高的。 现在上海有 Fifth Avenue。 对，他要开。但是问题是 在谈什么？ 但是问题是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光荣，把中国列在跟沙特这样的国家，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奢侈品的市场，但是它并不是。你看它为什么不开到巴黎去？为什么不开到伦敦去？对不对？ 嗯嗯，对对对。哎，袁立啊， 嗯， 你这身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 他现在对牌子 对， 就是、不是这说打击假名牌吗？我倒想想， 我为什么买这 身？你以为他是假名牌吗？ 他们这种明星肯定老买名牌。 我不太买名牌， 嗯， 说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满大街都有假，比如说人送我个 LV 的包，我觉得他 什么人会送你 LV 的包呢？ 追求我的人 啊，什么样的人会追求你呢？ 不过当时真的，但是他给你包的时候，他会说我这个包就 LV 的店是要排队，他能控制。以前在香港买的时候，控制不是说你店里所有人都涌进去，他可能十个人的放。其实我觉得他这种经营是让人更想去。 我问你，就是要是追求你的人送你这个 LV 的包，你会接受吗？ 他非要送给我，我会接受。 啊，非。 我不觉得一个包怎么样嘛。 哦， 白送， 那你知道这样 送也白送。 那你现在家里就是这种渠道来的这个赃物有多少？ 就两个赃物，就两个， 都是属于非给你不可。 但我从来没背过。 那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觉得有点老气，就是我他是，比方我这个包是十年前收到的哈， 嗯， 我现在还是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套在袋子里，我不愿意背它，我觉得好老气，我喜欢那种布袋或者更年轻一点的东西。 天哪，送那东西的人现在在电视机前作何感想？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袁立，赶快整理身上这堆零碎，给我说说是什么？今天穿的是什么名牌？ 不，今天是这样，因为我呢是去上海恒隆去逛。然后第一层我觉得都我没有看上，都是很大的名牌，什么 Celine 啊、Armani 啊、LV 啊，我都没有看上。我到二层的时候 都没有看上，是吧？ 因为不是没有看上，啊，就是它没有适合我的。 对 对, 对。 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奇怪的东西的人。 哎。 然后我进了一家店，我觉得哎，这家店东西很奇怪，它装修的很奇怪，很有风格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其实这个店是一家 Money 的店。哦，我记住，为什么记住它 Money 嘛？你记住了钱嘛？你就记住了，它其实叫 Money， 它是 N I Money。然后他说，告诉我说，这个设计师是一个很有品很有 品德的 品，不是品德，很有 taste， 很有 品味 的一个设计师。然后他很低调，但他卖的很贵。就每件衣服啊，如果你很便宜，可能有的时候人的心理啊，说就这样，很贵你就会研究它为什么那么贵啊，然后穿的是它果真很好看。 他倒是讲出了这个名牌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基本要点， 嗯， 不是因为它好，不是因为它好看或者什么，主要就是因为它贵。我还记得那个好多好多年前，这个北京有个评论家叫季红珍，一个女的评论家， 嗯， 我们一起到香港开会， 嗯， 走进一家就是 GUCCI 的店， 嗯， 那是十几年前了。当她看到一个几千块的包的时候，她就是完全不能理解，因为这个包按照使用价值来说，大概就是几十块钱。她为什么？她就问当时问香港那个学者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要几千块？ 嗯， 啊，香港学者说，如果这个包今天减价到几百块，就没人买了。 嗯。就是 他一定要这么贵，他才会有人买 哦。所以我就懂最近那上海家乐福是怎么回事了。 嗯， 也是 LV 的包嘛。 嗯嗯 ，LV 的包，说我查了一下，原价8925啊，袁立，那位送给你这包的人，嗯，人家也吐血啊，8925。 说人家样子不好挂在那里，啊， 然后 还不如送8000多块现金了，算了。 我特别想把这包 那成什么了？那成什么了？金钱交易了？ 他可以把它卖掉。 我卖掉它吗？ 哦。我说你也够斩人的啊，你一般你要不准备答应人家，你要人东西，你不坑人吗？ 没有，哎呀， 实在没办法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 否则伤他的感情。 我 理解他们。 我亲耳听一个女演员跟我讲，真能有那样的傻的男的呀，我就说一栋房子。 哦，真的吗？ 他就说他说我要了。他亲口给我讲啊，他说什么也没有交换呢，啊。 但不是我得 就是非要给我呀， 我得澄清一点，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人，这是我的男朋友送给我的，那我当然可以接受了。 越说越入线了啊，那男朋友现在在哪儿呢？ 男朋友在家待着呢。 对对，啊，现在还是现任的男朋友。 那可能不是，是我就十年以前的男朋友。 对，因为包过时了，所以男朋友得换。 哎呀，不是这样的。 这个，哎，我说哪儿了？不是，我是说这 LV 为什么说它过时呢？不是，为什么说它 贵 呢？上海家乐福最近那个出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它标价49.9块。 嗯 这一下就假了，然后人家还告，一告就说他们说是中国法院呢，比较少见，就会判， 嗯， 为了这49.9块，赔人家 LV 30万， 嗯嗯嗯， 这从此也可见，反正中国方面最近对打假，什么胡锦涛访美啊，你感觉到这一系列动作了吧，徐老师？ 但是反过来也说明这些国际的大名牌啊，操控这个全球化，他们施加政治压力，你这些大名牌暴力啊，你知道？他们就有办法使得政府都帮他们做事。这中国人呢，我觉得什么假都恨，假名牌不恨的，你明白没有？你今天如果是医院是假的，你这个药是假的，或什么是假的，你坐个车是假的，什么老百姓真的恨。名牌在中国做假名牌，不要说卖的人、买的人、用的人，没有一点点道德上的羞愧感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中国人骨子里边认为这个东西叉叉叉根本不值， 嗯， 这根本是坑人的东西，所以我何必8000块买这么个袋，人家有个800块，说实在话做的都一样，韩国做的 A 货啊，跟做的都很像的，对，非常像的。你知道他们很多外国人说现在跑了什么上海襄阳公园啊，什么秀水街，然后说中国怎么盗版啊，假名牌出名啊，其实他们真错怪，现在说妖魔化中国，我告诉你，最厉害的是韩国，全是韩国出的。而且韩国是到什么地步啊，在汉城啊，你上去看哈，你乍一眼看到很多假 LV 哈，其实一看不是，他不犯法，他把那个花啊改一改，他把那个梅花改成圆的多一点点，所以你去说他假名牌，他不是，他就是另外一个东西，可是他一发现你注意了以后，他马上跟你打手势，他跟你暗暗的进去交易，然后用很便宜，也不是不太便宜的，买一个做的跟法国货非常相似的东西，那韩国人呢，假货做得好。 这个徐老师，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点，我倒想说说，就中国老百姓真恨的，有一点是这个医院，你发现没有？ 日用品，就日常我们用的这些东西不能假， 是吧？ 奢侈品假就罢了， 我可以不买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。 所以说呢，最近有假的，我给你放点东西，很有意思。这东西是我最近研究的一个课题啊。国家工商总局今天叫停15家医院的违法广告。并且首次把违法广告的什么报纸纸样啊、电视视频呢、啊，在广告监管网上这个公布，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监测到的虚假违法广告，其中包括北京新兴医院在地方卫视播出的新兴晚会栏目。徐老师，你常在香港，这个我给你看看。其实 没看过， 你看过没？袁林， 看过，我看过。 那你觉得怎么样？从这个演艺界的角度来看， 不是，我觉得好像很热闹啊，然后很有一些哗众取宠的感觉哈。我觉得医院就是医院，是一个救死扶伤的，是一个很低调的一种，很朴素。对，他开晚会。第二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当你从火车站下来的时候，火车站的通道两边全部都是新兴医院的广告，然后他们的医生站的像，我觉得像黑社会的那种感觉，哇，一个锥子 形。无间道没事。 对，黑黢黢的一群人在那儿站着看你。你就会有一点， 他们在机场外面站着看， 不是机场，是火车站，他们针对的人群是火车站。 我见过他那个照片，哇，真的，他说的对， 我觉得是电脑做的吧，还是什么 啊？就站的像无间道，唯一的区别，无间道穿的是黑大褂，他们穿的是白大褂。 他们 无间道的演员 真人站在， 对对对， 火车站 不是照片， 照片大照片。我给你看一段，雪儿，为什么我说呢？我们电视台的人，我说老实话啊。我挺喜欢看新兴医院这晚会，我看过好几次，每次电视上播呀，我都看的，哎呀，我跟乐的，我咯咯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很有意思。 哎，我看完晚会，我在想，哎，到底是哪些演员去参加了？我是看这个。 你说嘛，就说过去某一个时代，中国搞晚会很流行，叫什么动情点呐、煽情啊，那家伙就个风起云涌啊，然后就是都是朗诵科的，然后这配乐，你就看着一群呐、抱着孩子的那个农民父母亲呐、随着一个中心呼噜噜噜噜涌到了这个明星旁边，呼噜噜噜涌到了这个医生旁边，送子观音呐、然后就感谢新兴医院让我们有了孩子，就整场全是这个大煽情，非常好看。我给你看一段，咱们也帮着这个国家工商总局配合一下啊，咱看一下。 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是咱北京新兴医院， 是你们新兴医院和高主任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未来。 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。 行了，老公，给咱孩子起个名吧。 起名那不好起的，要是男孩叫北京，要是女孩叫新兴。 袁立说起这医院来有感触吗？ 没感 触。哎，你们这种明星怎么看病啊？ 我们 嗯， 我们去正常的医院看病呢。 那不给人认出来了吗？ 认出来我也要看病啊。比如说你会去叫做专家门诊，那个门诊可能它收费贵，那相对人少，排队的少。 那你去看病，人家会不会照你们拍照给你们？ 啊，不会，我觉得大医院不会，我觉得那些医生都是很职业的，而且蛮牛的，我觉得我不会。 嗯，不会。 嗯， 哎，你不是说你有一回去体检？ 对，我说的是体检，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去医院体检，我去的是人家跟我介绍的一个什么台资的，或者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体检中心。你到那儿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说他们门口有很多夹着小包的人，好像是你去卖车的时候，人家说，哎，你要不买车啊？我这有什么？就像这种人，他们在旁边晃悠，然后你就坐在沙发上就晃悠，然后他们是专门的，卖这个的人，就是卖一份一份的这个体检的案子，然后你以后找我啊，或怎么样？那你会这个时候你就会想，哎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怪了，对不对？ 嗯。 然后你再去体检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服务很好，很干净的地毯，然后你进去以后就像到了桑拿房一样，给你换上那种衣服啊，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说，你看看我们哪个明星都在我们这儿体检，你到这儿又会第二个疑问又起来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你就好像我不是到了医院，我到了一个作秀的地方。 嗯。 然后体检的时候就是我感觉也没什么，反正都没病，然后什么给你吃健康餐，我也没看出来这算什么健康餐，很普通的豆芽菜啊什么就算健康餐。 你说你的照片就换了。 哎，没有。然后最后的一个时候，你到每个地方，医生会拍照，说：“哎，你可不可以给我拍照？”算了，不说了。不是，对，没错。